第154集，裴通来的家属倒是表示理解，同意医生处理，于是安排留观治疗，下午把胸部 CT、 查血、核酸一套都做了。 CT 结果令人心惊，病人右侧有中量胸腔积液，还有一个直径两厘米左右的占位，从影像学结果来看，恶性可能性大。首诊医生加班跟家属沟通了肿瘤的后续检查、治疗、预后，家属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这种事儿几乎每个家庭初次听到都有些接受不过来，这是人之常情。首诊医生只能给他们考虑的时间，向曹磊和赵斌交了班，下班回去了。赵斌也去跟家属谈了一下，家属表示还要把儿女都叫来商量。进一步的检查还没法下决定，急诊科这里只能继续针对肺部感染、支气管痉挛继续治疗，等待家属的决定和病情后续发展。夜里，病人开始出现发热，家属开始着急了，来质问医生是不是输液出了问题，为什么入院时候没有发热，这时候输了液反而体温上升了。赵斌拿着白细胞 14.02×10 的九次方每升的化验单跟病人家属谈话。 啊，老娘，您别着急，你先来看看这化验单，看这个。 家属抹着眼泪摇头。 我看不懂你们这些，我老头子成这个样子，一会儿又是长瘤子了，一会儿又是发烧要死人了。我们到医院里来病没治成，全是让人心里头慌的事情。 赵斌语气强硬地说道。 什么叫病没治成？我没给你治病吗？如果不是我们医生警惕性高，进来就给你听了肺，你们能知道他身体里面埋了这么一个定时炸弹吗？你看这个化验单，这里，不要光摇头，这是你家人生病。不要又说医生没给你说清楚，你来看，白细胞它比正常这高了这么多，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已经有很严重的感染了。这个血是输液之前抽的吧？这个就是他当时的情况，这是他当时已经有的感染，感染还很重。为什么现在会发热？因为发热是你身体对抗感染的表现，而且老年人抵抗力弱，很多时候发热症状反而不明显。这不是我们输液给他弄发热的，是他原本就有感染的问题，现在病情发展到了，表现了出来。 说到这里，病人家属也不发声了，他又放缓了语气安慰道。 我知道你今天听我们说了这么多心里乱，很多事一下接受不了，也拿不定主意，但是你要相信我们医生，我们绝对是想让他好起来。不管这个肺上东西是好是坏，现在我们先不要去考虑那么多，我们先把眼前这个感染的问题先给他处理好，好吗？ 谈了一会儿话，又听了家属将近半小时的人生回忆录，叙述病人是多好的一个人，对他多好，两个人感情多好，病人一生多么苦，感叹好人为何一生没有好报。赵斌尽可能的耐着性子点头嗯、哎、是啊的附和，好不容易把家属的情绪安抚住了，最后还是曹磊机灵打了个电话给赵斌，提醒自己上级要夜查房了，把赵斌从无穷无尽的唠叨中解救出来。夜查房又说了不少话，回来赵斌开始出现声音嘶哑的症状，感冒看着一点点加重，赵斌也不敢像以前强撑，找了颗安分丸安吃下，交代曹磊几句，去二线值班室先躺下了。晚上休息过后，第二天情况还好，鼻塞症状缓解了，但是扁桃体发炎了，痛得厉害。赵斌想着下夜班早点回家，7点就起来带着曹磊先查了房。昨天晚上倾诉了老长时间的病人家属，今天对赵斌态度180度大转弯，见到赵斌还点头微笑打招呼，口气熟稔地说道。 赵医生，这么早起来了？ 赵斌点头，露出温和的微笑。 是啊，昨天夜班，今天早点来看病人，有什么事情好早点处理，不然下了夜班回去了，你们找不到人。 大娘笑得慈祥。 今天你得早点回去，七夕节呀，回家多陪陪家人。 赵斌惊讶道。 今天七夕啊？ 大娘一脸嗔怪。 年轻人这些节日都不记得了， 小心你媳妇不跟你过了。还是我老头子好，多大年纪了，还会学年轻人给我过了洋情人节，又过中国情人节的。我都叫我女儿给我买七夕节的花，待会儿就带过来了。赵医生，小曹医生，你们回家呀，也别忘了给自己媳妇买啊。 两个大男人被说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，赵斌是羞愧自己竟然没记得重要节日，曹磊是根本没有女朋友可以过节，两个人忙答应着赶紧走了。八点交完班，跟主管医生和今天值班二线交代了昨天这个肺炎肺占位病人的情况，赵斌迅速收拾了回家。小区外面就有花店，赵斌回家之前好好挑选了一番，带了一束配好的玫瑰和雏菊回家。红色里面点缀着白色，带着露珠和香气，特别好看。罗明瑶已经去上班了，饭桌上留着字条，让他中午自己热一热锅里的汤。冰箱里也有昨晚上准备好的菜，微波炉热一热就能吃。赵斌看得心里欲贴，只想把人捞回来亲一亲。他先把花瓶拿出来，洗了洗，装上水，插好花，摆在饭桌上，顺手拍了两张照片。外面又下起了雨，风从阳台吹进来，在高层楼上还有点凉飕飕的。赵斌想起曾凤林昨天的养生杂谈，嘴上说着不屑，身体还是诚实地走到衣柜前面收拾起衣服来。前段时间才和罗明瑶买了新的夏装，当时他们俩顺便收拾了一批旧衣服，原本说要拿出去放楼下旧衣服回收处，结果忙来忙去就忘掉了。这会儿他想了想，决定今天就打个包，下午拿过去，空出的位置顺便把秋装整理出来放着。他们两个人其实不怎么买新衣服，一件衣服通常穿三年五年才想起来换新。衣柜里东西不多，平时罗明瑶打理得很整齐。赵斌打开柜子，轻松找到自己上次打包好的衣服，他先检查了一遍，看看有没有什么还能再穿的。结果在最下面看到自己以前的一件 polo 衫。这件衣服已经有六年多了吧，一直没再穿过，但也一直舍不得扔掉。他把衣服拿起来，从胸口的包里拿出那张放了很多年的纸条。 赵老师，新鲜菌子泡一泡水洗干净，熬汤和直接炒熟吃都好吃，你要是不想做的话放冰箱里，等我下班来给你做。 直到如今看到这句话，赵斌的心里仍有带着愧疚的钝痛。他翻过纸条，那天收拾去西藏的行李，看到这张纸条，半夜里他辗转难眠，在纸条的背面匆忙写了些东西。他平时写字都是龙飞凤舞的大字，那天写的却是规规矩矩的小字，仿佛只有这样一个个的小字才能在这张小纸条上写进心里想说的话，也是这样的小字才能把满心的挣扎与爱意藏起来。 罗明瑶，对不起，我用这样的方式和你说再见，我已经没有勇气再面对你，我不配对你说爱，但是在我内心深处无比渴望着一生与你共度。在相处时间里，在有你陪伴的房间里，看到你在身边，我终于知道漂泊的心有了定住，这样的生活是我想要的一生。也许以后我再难与你相见，即使相见，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去称呼你，不知道自己是该像个老师故作深沉的点头，还是像旧时的朋友能够稍作寒暄。希望你的未来追求自己的幸福，希望在未来有一个平等没有歧视的环境，我们都能够无拘无束，无所顾忌。再一次对不起，还有我爱你。 赵斌慢慢地把纸条折起，重新放回口袋里，想了想又把它拿出来放在枕头上。